tăng dĩ. 就话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把啦。 即系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阿煲哥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系话波先，我而家要硬正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鱼嘅时候？西环你都入过啦，咁啊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问， 唔系话系我夹佢先啫喎， 但系跟住佢夹，你话你冇做功课啊嘛，你又夹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质素， 冇质素啊，佢真系冇。 原来嘅路线咧，起码即系佢做主席呢个任， 可能我四个祝佢好运， 祝边个好运先？祝民主党好运定祝卿姐好运？ 主党同埋祝卿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点答你咧？ 你尽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夹。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角色，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嘅，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1997年6月30号一个滂沱大雨的晚上，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接过印有殖民地徽章的香港旗缓缓上机，结束英国对香港超过150年的管治，同时香港亦都正式走向特别行政区的大时代，回归中国近20年的起伏，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历历在目。你和我究竟又变了多少？北上频道呈现烟花消逝15年。 好，翻嚟北上频道特别节目第二节啦，咁啊揾咗蓝斯嚟做嘉宾嘅。咁其实有个问题咧，首先啊蓝斯都讲过，譬如97咧、我就其实好有兴趣想问一下，即系嗰个变化就系咩？嗱，几方面，第一就系话，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同事嘅变化咧？即系点样咁讲咧？就是、会唔会多咗好多内地啊，或者一定要识讲普通话啦？呢个变成一个基本啦，系嘛？第二咧就系个客嘅改变啦，会唔会之前蓝斯所 又多咗好多广东普通话？ 而第三咧就系话，当你翻上去，即系你好早，即系九十年代可能初都已经要翻内地去考察啦，前后个感觉会系点啊？即系呢几方面我都想问下蓝斯嘅感觉。 同事就真系多咗好多国语人噶啦，呢样嘢冇办法改变噶啦。国语人已经喺股票行里边咧，唔算系最值钱噶啦。上海话就犀利啦。 哦，系啊， 上海话好值钱。 O K。 吓，如果你系即系有啲网友系识上海话嘅， 变咗优势嚟噶咯， 好大优势。 咦？ 冇得输。 Okay. 真系冇得输，净系一间股票行话，喂，咁成扎上海客俾晒你搞，哇，你赢晒， 好肥啊， 好犀利。 你先唔讲两句啊，林先？ 咩龙啊？唔记得。 我真系好中意你。 我记得有我嗰阵时有个上海朋友好熟嘅，喺行嗰度做，我成日有去残开蓝牙帮佢听电话嘅。咩二博 Kela 咩当当 Diwu 布隆啊？ 哦 ，OK。 Diwu 就系电话系嘛？ 系。 Diwu 我唔知道， 即系话佢唔喺度。 系。 你留低个电话咁。 咦，背熟呢啲句啦。 吓、啊，咁我就系帮佢听电话，就系话佢唔喺度，留低个电话啦。你又唔喺度，留低个电话咧，人哋问你个厕所喺边啊？我叫佢留低电话，就系识呢句。吓、啊，咁啊嗰阵时嗰个人咧就。上海人嚟嘅、即係講個 Covid sample 俾上海人嚟嘅。咁股票嘅嘢呢唔識得多啦但係就真係唔識嘅。但係佢係 top sales。佢係 top 到爆燈嘅 sales, 因為佢識上海話。 明白。 而係啲上海人啲上海客係會同你講上海話，佢唔想同你講普通話嘅。 明白。 佢係想上海話，無論你識唔識。即係個客都唔識咁嘅股票，冇所謂嘅真係，嚇唔識對唔識，但係大家共通語言有 OK 嘅啦。咁同事就多咗好多國語人㗎啦， 客嘅， 咁客就一定係多咗好多國語人，國語人㗎啦。廣東話嘅香港客嘅都費鬼事做啦，你買得幾多啫？十萬八萬啊，係嘛？同你講成粒鐘啊，個市咧就晏晝會升㗎啦。而家你睇下只中移動幾勁啊！好啊好啊好啊，要追要買係嘛？好啊，同我買 一手五百股啊，嗬，五百股啊，屌，跟埋条数得个几皮嘢，系嘛？大陆唔同、啊，五百万啦、啊、咁样嘅、啊，大佬系咪先？咁所以即系一定系全部都系北望神州噶啦。 明白。 吓、啊、咁第三个系 咩？你翻去内地考察嘅时候咧，有冇 内地考察嘅时候个感受系非常之深嘅，系、非常大。如果喺九十年代初嘅时候咧，翻内地考察咧，就真系内地考察嘅。就真係當係一個見識咁樣 ，OK， 係你入到間廠裏面，哇！你發覺有咁大嘅咩間廠？嚇間廠大，因為裏面冇乜嘢。 唔係，同埋你香港仔上到去個感覺係香港已經細㗎啦，即係以前都係細㗎啦。哇！真係咁大地方嘅咩？ 你間廠成個 球場， 成個咩將軍澳工業村咁大㗎。我第一次上中石化嘅時候。是嚇死我的、個中石化是成個鎮嚟的、啊、跟住那個人介紹話俾我聽，嗱呢個黑衣你唔好黑衣啊，佢中石化員工嚟嘅、不過佢做下中石化員工，佢照樣有出人工嘅。佢 part time 做埋黑衣嘅啫嘛，真係嗰黑衣係中石化員工嚟嘅，嚇即總之全個地方裏面嘅都係中石化啦。 OK， 嚇咁啊，跟去到九七年前啦，譬如係九五開始啦，咁啊多咗呢啲咁嘅 trip 嘅上大陸嘅，咁啊變曬㗎啦，開始變質㗎啦。炮兵團出現啦，嚇、炮兵團出現啦，咁、你上到旅遊巴發覺全部麻甩佬嚟嘅，咁你知道呢個團究竟個目的係咩？ 明白啊！ 跟住你發覺兩日、三日兩夜，你間公司都未見過啊，嚇、你去咗人哋間公司嗰度啦，嚇嗰間公司淨係出產啲女咯， 飲飲食食，飲飲食食， 飲啦，食啦， 係咯， 食完再飲啦， 係咯， 啊飲完再食， 係咁咯， 係好 happy 好爽嘅，咁啊亦都曾經即係笑話咁講啦，咁有啲即係通常譬如去東莞廠咧，一話 company visa 去東莞廠咧，就大把馬佬報名的， 明白 啊？ 知咩事 嘅？咁、但係有啲女仔咧就唔知道就報埋名嘅。 哇！好慘喎、啊，係咪 咁點啊？有一次我同事咧就坐架旅遊巴啦，咁啊好開心咁上去東莞啦，咁啊側邊坐一個行家啦，個男人嚟嘅，咁啊落車嘅時候咧，咁可能係佢屈起只腳坐啊，即係攤咬低少少屈起只腳坐咧，咁啊落車嘅時候一趌起咧。喺个袋嗰度，成扎避孕套跌咗出嚟，跌咗个 friend 个女仔嗰度。 哇！ 佢问， 加扎， 成扎跌咗落嚟，咁又唔好意思帮佢执翻。 梗系咯。 咁个男仔又唔好意思话佢嘅。咁啲避孕套真系喺个女仔嗰条裤嗰度咧，之后散布喺度。咁点咧？ 哇！好惨。 点拆啊？呢个点拆？ 咁跟住。你執返去啦，咁樣個男仔掃晒落地囉，自己即係掃晒落地囉， 冇乜急財。 咁嗰晚佢有危險啦，冇得用啦，得啦。咁有好多㗎，咁亦都見過一個好偉大嘅場景啦。咁嗰個旅遊巴大概有四五十個行家啦，馬佬啦。咁個老細好好招呼，真係好招呼。佢 book 咗間東莞嘅夜總會，成間係成間包場，成間包場。里面嘅女孩大概有四五百个啦，几廿条仔，有四五百条女、啊，哇！个场面系震撼到啊， 一比十啊， 顶你真系，跟住有个嗰间公司嗰啲管理层啦，都知道咗之后咧，啲厂长啊都话，哎呀，有啲哦，香港有啲。咩股票从业员嚟咗嚟参观啦，哎我哋要过去招呼下人哋㗎，哇咁成炸厂长嚟到喎，咁咪嗰四五十条香港仔諗住哇有四五百条女肯定够分啦，点知厂长嚟到立晒喎。立晒因为你眼望眼吓佢哋攞走晒嘅冇辦法啦，人哋主场嚟㗎嘛。 呃咗你 啱 我 你啱我跟住你又话好多女你捏造有好多㗎咁跟住就有啲係男女团嘅、即係讲好淫荡咁样，但有啲係男女团嘅、即係有啲女仔有啲师奶行家去嘅，咁嗰啲就叫做统称为荔枝团 囉、okay, 通常係夏天嘅时候嗰间公司话、我哋有个 company visit，咁呢我哋有个晏昼呢就可能会去乜乜荔枝园嗰度㗎啦，咁好多人报名嘅，咁又有好多笑话啊，啲女仔摘荔枝啊，咁、有啲话係话荔枝园啫，但係荔枝园係冇荔枝㗎嘛，唔知点解呀，可能俾人摘晒啦，就冇荔枝，咁有啲师奶见到冇荔枝呀扯火啦、喂又话荔枝园又话摘荔枝冇荔枝喎、咁跟住嗰个通常有啲 PR 公司带我哋去嘅，咁同公司讲啦，喂你又话荔枝园冇荔枝喎、 跟住嗰個公司就打翻俾嗰個農場嗰個友啦。喂，你冇荔枝喎、啊？同事話有龍眼，咁啊，誒帶佢哋摘龍眼啦。咁啊，我摘龍眼，有龍眼好細啊。有一次我見到啲龍眼好細，咁我哋喺曬旅遊，我哋啲馬佬喺曬旅遊巴度嘆冷氣，我真係坐喺度傻啦，大佬。咁啲女嗰啲咧就為咗上嚟為咗摘荔枝，而家有龍眼都摘龍眼啦，咁啊好細粒，咁啊又唔滿意啦。喂，唔係喎，啲龍眼未食得㗎喎，大佬。跟住又打俾個農場啦，個農場話。咁后边有芒果啊，咁跟住又话后边有芒果，自己后边系摘芒果。咁有啲女仔即系后边摘芒果，试过失踪啊，喺个山头度失踪咗啊。佢跟住揾咗成几粒钟啊，揾翻出嚟，啲芒果系生嘅，青色嘅，完全未食，得你摘落嚟，等于叫个芒果去死啊，唔知佢摘落嚟，跟住话你做乜去做乜摘嗰啲芒果啊？佢话又冇荔枝，又冇龙眼。芒果都冇嘅，唔摘住啲嘢先啊！跟住你唔好行咁远啦，你知唔知我哋揾咗几粒钟啊？一路都冇芒果嘛，咪一路行行好远嗰站。 我顶咩故事？ 我顶佢个肺，哇！佢等到夜晚啊，喺架旅游巴度又惊我两个师奶咁样唔见咗失咗踪。跟住而家啲 company visit 咧又有少少反璞归真啊，因为啲公司系发觉。帶你班友仔上去飲飲食食都冇運行嘅，又唔升嘅，咁所以而家有啲就直頭係叫你出機票錢咯，叫你出錢，出機票錢、酒店錢去公司出，咁真係睇下公司嘅啫，嚇夜晚你哋自己維威喂嘅，咁你自己去咯，嚇咁唔好我哋公司就唔會包娛樂㗎啦咁樣，咁而家就係咁樣咯。 喂，但過咗啦，即係過咗九七嗰段期間啦，大家都知道，哇香港踏入即係打風嘅年代啦，開始。幾個風暴嚟緊啦，首先講翻第一個先啦，係咪真係嗰陣時個失望嘅情況嚇、啊？一年之後喎，點解會突然咁樣嘅咧？ 好多啊，其實九七之後，唔知阿董建華同曾蔭權條個風水唔好，就是、香港運勢改變啦。咁啊，先有即係九七金融風暴啦， 冇錯、 啊、跟住就科網啦， 係、 跟住就沙士啦， 中間夾個九一一啦， 嚇、啊，中間係個夾個九一一啦，跟住沙士啦，跟住就呢個嘅金融海嘯啦。跟住就呢、這個，即係期間佢其他啲風暴唔計啦，即係成個曾蔭權嘅當政都係一個風暴嚟嘅，其實。係， 董建華。 嚟緊個風暴更加唔知道大定小啦，嚇咁確實係有啲，即係點講咧？不是未宜，但係風暴還風暴，起碼 talking point 多咗。跌落嚟好啊，買得翻上去。一路上點買啊？係咪先？嚇咁所以大家都係習慣咗。喂，一有嘢，即係股民亦都習慣咗啦。一有風吹草動，咁就走咯。我、冇事啊，買翻啊。咁好大件事啊。咁咪輸錢咯。啊，之後儲多兩三年先再買過啦。咁啊，股民就習慣咗咧。咁我哋對於啲風暴啊，嗰啲咩危機啊，已經處之泰然噶啦。 但比較嚴重就係、譬如即係九七嗰個咧，係因為你連地產嗰都爆咗嘛。即係亦都係第一次好悲慘就有個出現咗一個叫負資產嘅一個情況啦。咁嗰時候應該好多人就因為個樓價升咗，咁你多錢就去買股票。 係。 咁嗰個影響就應該 最大， 好震撼，係 啦。好震撼。嗰陣時如果你有朋友做銀行做 credit 嗰邊嘅咧，咁佢直頭翻工係生不如死嘅。 係。 因为点解咧？佢日日都要打俾啲人咧去追嗰个按揭啊，追交钱咁啊！啲打亲俾佢咧，即系好多都系啲阿婆阿婶啊，听啦喊晒啊！哎呀，我唔系唔交啊！我仔又失业啊，我女又谂住烧炭啊，咁我真系冇办法啦咁样。哎呀，但系我银行规矩咧，我点都循例都要追下你嘅咁样。咁啊，佢哋系好辛苦嘅。咁我哋做啲股票行都辛苦噶， 追孖展啦， 系啊，追孖展啦吓。咁、但系就冇办法噶，你。即係公司，即係股票行又好，銀行都好，只要我哋睇住盤數啦。嚇咁啊，見到啲客輸完樓又輸股票，咁啊諗住喺股票嗰度補翻啲，咁啊再輸，嚇跟住層樓都唔知輸到幾時。咁嗰陣時又係好難捱嘅黑暗日子咯。你係唔好難捱都捱過咗咯。 你哋嘅心態係點咧？其實嗰陣時第一次面對嘅。 我嗰陣時基本上我仲係做緊 research 嘅，嚇咁我都係唔需要面對一啲嘅 間接少少啦， 眼淚啊、預備涕啊咁樣咯，但係就。 但嗰陣時會好啲，因為嗰陣時我喺大陸公司嗰度做，國立航空嗰度做，咁嗰陣時好多大陸人衝緊嚟香港，咁所以係中和咗嗰個影響。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啲華資行又嗰陣時係未打到大陸嗰條水嘅話咧，就真係好難捱嘅，就真係好難捱嚇。咁啊，大陸人嗰陣時啱啱冇所謂噶嘛，唔去你香港好啊，負資產，我全部正資產，咁我買起你咯。咁啊嗰陣時好多大陸人都好意氣風發噶，97年嗰陣時候好犀利嘅喎，啲大陸人97年嗰陣時候。啲大陸人係目無法紀噶嘛，落嚟香港，你同佢講話，喂人民幣唔可以咁樣落嚟香港噶喎，哦咁啊，咁我揾隻船落嚟咁人民幣用咯， 唔係走唔到陸路，咁咪走水路咯。 咁你可以試喺地下錢莊嘅，咁我揾過啦，喺地下錢莊佢咁大額佢唔收啊，真係噶。吓咁嗰阵时真系真人真事啦！我嗰阵时有个客，我其实我做好少客嘅，我做亲啲大客嘅。咁啊有个客嗰阵时系濑咗嘢咧，大佬啲钱来香港嗰下，咁啊到而家未出翻嚟嘅。到而家未坐咗唔知喺边度，到而家未出翻嚟。咁佢个人本身好有背景，佢间公司亦都好有背景嘅。咁啊都系嗰阵时就系最大最惊我哋呢行最惊接触嘅大陆客嘅就系嗰啲人民币咯。吓、即系佢话，哎阿 Kelvin， 我信你嘅，你上一上嚟北京。啊，跟住俾個背囊你，嗱呢度好少數嘅，即係千零萬人民幣，你幫我拎過去啦，拎落去啦。啊，跟住你自己拎廿萬走飲茶啦。咁啊，但係嗰廿萬你啊喺秦城監獄坐一世。啊，好多啊，好多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咁有啲僆仔係真係會 搏 嘅，係有啲係會搏。咁但係而家唔同㗎啦，因為而家地下錢莊啊，啲渠道啊，好系統化嘅， 現代化咗， 好現代化㗎啦，咁其實我諗啲地下錢莊有埋全接出㗎啦，就嚟 爭在冇個地下錢莊牌嘅啫， 係啊，係啦，有錢有全接啦，有自己嗰個 money supply 啦，有自己個存款儲備金率喺度。跟住阿央行話：，哎，我哋減個存款儲備金率，跟住地下錢莊話：，我哋加嘅。即係可能係咁嘅嚇，你吹唔漲嘅而家嚇，咁啊大陸係依十年，其實如果你講股票行，香港呢十幾年係有變化，但你個變化最大都係大陸嗰度，即係大陸 import 入嚟嘅變化，就入嚟香港嘅變化真係好大。 嗱，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即係股民頭先有提過咯，但係經過幾次嘅叫做大劫啦，即係喺香港呢十五年嚟回歸咗，即係回歸咗呢十五年嘅時間裏頭。其實睇我以我所知睇到嘅就似係醒目咗，但係又仍然都係好似好陽嘅心態，即係好陽咩咩嘅心態，大家都會覺得。 你講唐英年啊？ 冇呢個人 似乎醒目咗，但係都係弱智咁樣。 呢個人真係冇得搞啊！咁但係你會見到嘅係話，即係。有少少變化喺度，但係在於佢哋係咪開始喺個股票投資上仍然都係就係覺得，哦，我都係聽你啦，信你嘅消息啦，因為消息多咗嘛。 你冇辦法，你一定係 永遠不 變。你作為一個嘅散户，你對住譬如你買大陸公司，咁你點啊？你真係走去中石化嗰度揾份工做，睇一睇中石化裏面咩環境，因為你要知道。你而家面對嘅股票，喺大陸嘅股票其實係好大嘅，即係細細一間，其實就係好大嘅。你唔好話佢個盈利好似賺好少咁樣，但係個規模嘅 size 係好大。咁、你唔可以一個普通嘅投資者咧，你唔可以話好簡單去分析間公司咁、你主要嚟講，你聽下啲宏觀嘅嘢啊，你聽下側邊嗰啲咩股神講啊咁樣咯，跟住自己變埋股神咯，一齊輸啦當然即係都係咁樣，你冇辦法嘅。咁至於你話香港股民嘅，其實香港股民係香港呢個地方係一個福地嚟嘅。 點解咧？ 一個福地。我唔知點解，即係譬如咁講，即係譬如咁講，過去嗰十年香港發生嘅事，你擺喺其他地方或者國家度，一早沉咗啦。但香港都仍然系继续， 净系沉紧啫， 净系沉紧啫吓。你谂下，真系头先 Kelvin 咁数911啦， 系 啦， 科网啦， 沙士啦， 海啸， 阿董啦，阿曾啦，海啸啦，哇，真系年年劫咁滞吓。你摆喺希腊，一早死咗俾你睇啦，系嘛？咁所以香港其实一个福地。咁喺个福地里边，啲投资者点样自处咧？其实个心态上已经变咗，冇人会用一个好投资嘅角度去睇而家嗰个处境，个个都用个投机。 唔好同我讲长线啦，大佬。 系啦，唔好同我讲长线。你连只电信盈科都可以搞到咁嘅，你唔好同我讲长线。 汇丰可以落个 我唯有系赌嘅啫，我唯有系搏。 博赢咗我系天才，博输咗我下铺嚟过。 系 好多好多大部十个有九个人都系咁谂，大陆人亦都系同你咁谂啫嘛。 嗯， 系嘛？ 咁、嗯、其實呢，我聽咗咁耐呢，我就覺得似乎即係97唔係一個好明顯嘅咩特別界線囉、嗯。但因為似乎就係話即係內地嘅重要性，無論資金啊客人呢，其實係不斷咁樣。 係你有冇97都會落嚟。 係啦係啦。 你啱。 我反而即係咁想咁樣問下，就譬如話當你諗返譬如15年前或者10年前左右，你如果俾你諗返，你會唔會覺得啊嗰時應該譬如擺多啲時間，或者甚至會唔會譬如內地直情住啊或者發展啊。 我好多時間喺大陸㗎啦嗰陣時。我2000年嗰陣時，我差唔多一年嘅時間有冇話一半啦、 嗯， 都有三分一時間喺上海㗎、 哦，都唔少， 都好多㗎啦，係啊，咁、嗯、我冇辦法去揾打揾食㗎嘛，嚇、啊， 但 都好多。 但會唔會諗過啊？即係有冇諗過話，如果直情嗰時直情個 office 或者 長住 係啦， 搞好重税喺度。 香港始終係稅務 啊，稅務好， 直接稅務好。 你長住唔係唔好， 嗯、 但係即係始終你係一個外省人，係而家香港人喺上海係冇地位嘅， 絕對 係 啦， 絕對係冇地位，除非你染金曬， 嗯。 染金晒， 或者染红， 眼眉都染埋。 哦 ，OK， 只眼珠大富蓝康。 系 啊，你唔好扮鬼佬，扮一半唔扮一半，识穿咗你好样衰嘅。吓、啊，你扮晒鬼佬，如果唔系你香港人，你根本已经系冇地位噶啦。 嗯， 吓、啊、你唔好谂住喺上海里边，好似十几廿年前咁样，上喺上海，喂，搵个请个司机咯，几百蚊请个司机，吓、啊、整部外国房车，哇，威威，而家冇噶啦。 嗯 香港人上到你唔好亂咁講廣東話俾人打添啊！拐子都拐咗你一啲。 因為嗱，對於個行業嚟講，我想問下，即係其實而家以證券或者以金融啦即係唔計銀行喺香港，我覺得就擲得好緊要嘅，即係嗰、那個、嗯、即係多選擇性擲得好緊要。即係譬如你股票好似阿藍天所講，你嗱個量又少咗好多，你個傭即係話大佬而家好難搞， 又少咗好多 上市嘅，咁你一定冇得同以前最光輝，譬如05至08嗰時比啦。 係、嗯、啦， 咁咪一係就喺度搞輪。咁但係同一時間又面對喂你上海越嚟越犀利啦個市值。 係啊。 個從即係成個行業或者從業員嚟講你覺得有冇咩發展嘅路向呢 我覺得如果你未入行嘅就唔好揀呢行囉。 嗯、 啊。你就真係對你做看更好過啦、啊。做保安啦好過啦。係。咁、啊、如果你除非你話我一定要入大行嘅咁你要去個遊戲規則你要玩囉。或者我要入大陸行我要行 explore 大陸嗰條路嘅。咁你自己調配自己個心態囉、 嗯 啊。你話好似97年前咁樣即係譬如係90年代嘅時候入股票行嘅心態啊我搵份工嚟做嘅啫唔 secure 嘅呢份工。好多行而家啲員工都係其實都係分拉嚟 嘅。 都要收個傭底薪少少咁樣。咁睇下你自己點睇囉。咁、啊、要就係當然而家好多人入行都係話我老豆俾咗100萬我炒股票。咪入行炒囉好多好多。 好多你都分唔到究竟係員工定係客嚟嘅。 係啦係啦有啲僆仔係廿零歲啱啱畢業嘅咁做緊 AE 嘅。咁其實佢你有冇話你搵咗啲咩客冇啊唔係我客 咪 老豆囉。我老豆老豆畢業之後畀100萬我炒咁我炒而家未輸曬咁咪繼續做囉。咁呢份都幾一份工嚟㗎你有冇底薪冇㗎係抽個傭㗎咋嘛。 嗯、 即係老豆個傭嗰嚿錢變咗你個傭㗎咋嘛。係咪但係都要有一份工。咁佢喺當中炒佢老豆嘅錢嗰種當中佢咪搵自己一啲嘅 investment philosophy 出嚟囉、 嗯 啊。哦原來咁樣炒呢就會賺錢咁有機會嘅你咪搵啲朋友囉搵阿 Kelvin 喂我有條 formula 我真係搵我老豆錢度嗰條 formula 出嚟掂啊 Kelvin 信你啊咁你俾啲錢佢跟住發覺我真係 OK 喎跟住好多人俾錢你你咪做咗 fund manager 囉 嗯 係咪跟住好多亞太區國家嘅人士搵錢俾錢搵你你咪做咗巴菲特囉就係咁㗎咋下條路個 career path 就係咁我哋嗰時入行個 career path 好易㗎咋好簡單嘅你通常好多人都係 analyst 入行、 嗯、 跟住你即係紅褲仔又好你係書院仔都好啦、嗯、你十零廿年之後你咪做 fund manager 囉你用嗰、那個research 嘅角度、 嗯、 去睇一樣嘢、 嗯 啊、跟住你就變成一個 fund manager, 用返你嘅角度去幫人炒錢炒盤。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啲 fund manager 就係話呢我用個 capital 嘅角度去睇啦我有嚿錢喺度我爸俾咗嚿錢我。我炒下炒下喔、哦、原來呢啲市我要咁樣炒呢啲股我要咁樣炒我建立咗啲嘢啦咁我幫人炒囉、 嗯、 變咗 fund manager 囉所以個角度係唔同嘅。而家 research 行去 fund manager 嗰條線係有但係好昂居囉。 嗯、 啊、因為你做到嗰日你會死位咗㗎喇。 Okay, 因為你俾人炒咗出嚟㗎喇。因為而家呢行你知道炒人係即係一日嘅時間㗎嘛。 係啊，咁啊呢行係唔 secure 嘅。 係啦，即係 research 嗰條 path 其實即係去呢個時代，可能你就去到頂都係 research。 係啊，而家 research 係俾人鬧，俾啲 sales 鬧嚇。喂，你阿 Kelvin， 你唔係啊嘛？ 呢個持平，我點樣去 sell 啲客啊？ 係咯，你中移動嗰啲咁嘅垃圾，你叫人唔好買，有冇搞錯啊？垃圾先買噶嘛？ 睇高啲 啊！和記嗰啲，李嘉誠嘅梗係買啦，叫人好嚇、啊，總之隻隻都買。你真係問心？ 咪目標價得兩仙，我點 睇 叫人買？ 喂，騰訊個盈利見頂啊，梗係買啦！你叫人沽。你叫人沽我啲客冇貨點沽啊？叫人買咗先有得沽㗎，嚇、嗯啊、就係、是、咁樣，即係會 research 係受到好大嘅壓力。 嗯，嗱、嗯、聽完 Kelvin 同埋藍絲呢一段嘅對話啦，就令我諗起一個問題，想問翻藍絲嘅係，其實頭先都有講過，無論喺證券行業，包括嘅就係話即係業行內嘅從業員又好，甚至去到一啲股民都好，其實回歸之後，特別係呢幾年啦，嗰個短視嘅程度咧。是大家都覺得為之惡言嘅，即係話嚇，哇咁快， 成個文化風氣， 成個文化係改變咗， 係呢個 原因咧。其實 呢個原因就係大家係賭嘅心態咯，同埋裏邊坐得喺間股票行裏邊都係賭嘅、 嗯。 你入去葡京賭錢，你唔會諗住側邊個師奶同你賭，你唔識嘅師奶賭足同你睇側邊嗰度賭足三日三夜係嘛？佢、 嗯、 走開咗，搭咗船翻香港，你唔會感到 surprise 㗎、 嗯。 即係而家我哋翻工嘅時候，有話咦之前出邊嗰條僆仔去邊啊？冇啊，琴日輸曬走咗啦，唔 OK 嘅，冇問題噶，冇問題嘅嚇。咁、啊、你話誒、欸、之前做 settlement 嗰個咧去咗邊啊？哦，佢發覺 settlement 冇乜錢賺，一個月得個7000蚊人工，咁佢出咗去賭錢啊，出咗去炒股票，哦又冇乜問題嘅，一個月之後，咁佢又去邊啊？炒輸曬走咗啦，哦 OK 喎，你咁嘅文化之下。你諗住有啲咩長線去睇到呢？ 唔係，同埋係啲僆仔都冇遠景去望㗎。 你冇遠景㗎，即係我俾8000蚊一個月俾你，啊，咁你想點呢？ 嗯， 啊，咁當然呢樣嘢你可以話係啊八九十後啲工作態度。咁但係八九十後點解有咁嘅工作態度呢？工作環境變咗嘛，係嘛？嚇、啊，咁啲僆仔會見到啲老嘢，你梗係啦，屌你啲客儲咗30幾40年。吓、啊、咁你做又得唔做又得嘅、 嗯， 但系你偏偏喺公司又左头左势，乜、 嗯、 鬼你都立晒啲孖展啊，你又立晒又唔俾我，吓、 嗯、 咁、啊、我乜都做唔到，我咪走咯咁样，咁咪走咯，咁啊搞到啲行啲年青人咧，即系新入行嗰啲咧，我真系唔知系咩心态咯， 唔识啊， 真系唔知咩心态，你话系赌仔心态，还是系 hit and run 心态咧？我暂时未揾到嘢做，我入去股票行，我炒两转。 嗯 炒得贏嘅咪繼續做咯，炒唔到咪走咯，出去做保安咯，即係好多都係啲咁嘅心態。你叫呢行點樣啫？係、 嗯、 咪？你諗下，而家食飯時間短咗，嚟遲啲仲要個延長交易時段，嚇、 嗯 啊，其次去到24小時， 係 華資點做啊、嗯？你要知道喺香港股票呢行裏邊咧，請人最多就係華資行， 嗯、 但係追唔掂就係華資行。 點解咧？ 你點夠大行爭？ 嗯， 係嘛？你24小時交易講係容易啊， 嗯。 电费唔使钱， 系好皮费好贵， 皮费好贵噶。你叫华资行咁点啊？喂，你系客嘅，你会话喂，我喺你嗰度做，你喺度做，我知你条数唔够翻，你我做唔到24个小时吓咁啊。但系人哋嗰啲大行做到嘛，人哋大行系唔系都24小时啊？有美股有欧股，咁我咪啲钱咪俾佢嗰度做咯。我信你噶，阿 Kelvin 你间华资行，我觉得你得噶。不过人哋。真係可以24小時你唔得我唔係話一定要你24小時但人哋有㗎嘛你冇㗎嘛咁你下咪走囉咁、 嗯 啊、你點呀你夾硬做呀、啊、你夾硬請三個人出嚟24小時坐喺度睇電視呀、啊 嗯、 你做唔做呀 同埋我覺得好多華資行一部分啦仲係其實係好停留返十年前嗰種運作模式呢 成也潮唔好話潮州啦 係 成也嗰一班人敗也嗰一班人、 嗯、 就點解呢即係點解華資行咁難做呢好多啲管理层啲心态咧，阿 Kevin 你讲得好啱，停喺十几廿年前嘅心态，就系话，即系你知道股票行咧系好讲 facilities 嘅， 嗯， 股票行其实就唔系一个 brokerage， 唔系一个中间人咁简单，而系个 liquidity provider， 系、 嗯，吓、啊，即系我喺银行里边借咗嚿钱翻嚟，我阿的你想炒大啲啊，我嚿钱我借俾你啦，阿、 嗯 啊、Kevin 你想炒大啲我借俾你，其实我系一个 liquidity provider， 中间我赚个息差嘅， 嗯 ，OK， 吓、啊，咁以前嗰啲华资行咧都系普遍嗰啲。老细都系咁样，够钱我借翻嚟，我喺银行度借翻嚟，我炒嘛。阿的你啱啱入嚟，你做乜炒我啲钱啊？ 嗯， 系咪你走咗咁点啊？咁啊，咁阿的啊，你会发觉啦， 喂，我入到嚟嗰度，我想帮个客炒大啲，你又俾唔到钱我炒大啲，咁你咪走咯。咁间行走下走下啲人，冇啲新血冲入嚟啊！以前冇问题噶，啲老嘢未老嘛，系嘛？咁但系到而家有问题，啲老嘢老晒啦嘛，吓、发觉，咦，我间公司冇年青人嘅，因为年青人十几年前已经俾人赶走咗，吓咁冇年青人，咁我仲做嚟做咩咧？ 嗯， 就系咁样咯。全部行都系面对咁嘅问题 嘅、嗯，哇，好悲哀， 成个行业嘅问题啦， 系悲哀噶。咁啲僆仔咪入去大行里边咯，大行你就靠啲外资大行嘅游戏规则咯。你要做贼，你要拎张纸喺街嗰度做问卷，跟住打电话翻去 sell 迷债，你咪咁做咯。 嗱呢一即系差唔多完啦，时间差唔多啦，最后都要问蓝斯个问题啦。 诶、我问多少少嘢先，好，我问先，其实可能同阿的啲问题差唔多。其实嗱，咁听行业相关嘢都听咗好多啦、嗯。而呢刻咧，就想撇除翻，唔好理证券，唔好理金融，净系纯粹以个人咧，即系蓝斯你自己呢十几年，对于回归有冇咩感觉嘅？其实即系去到谂翻嘅话、 非常之深嘅问题。你应该特首答问大会问呢个问题，顶你问我，即系我真系唔识答。有啲咩嘅感觉啊？ 因为其实喺 嗱，反而你咁问，回归之后，好乱，吓、你政治噶、经济环境啊、个股票市场啊，好乱。但倒不如你问翻个问题：如果冇回归，即系而家我哋仲系英国政府嘅年代嘅， 又如何？ 又会变成点咧、嗯？即系可能就系嗰阵时候，喂 Kevin 有咩炒啊？合和咯，阿的有咩买啊？ 汇丰咯， 汇丰咯。可能是这样、即是没了些中国的给我们的冲击负面又好正面又好香港就没那么好玩这件事是真 的。会不会调转头这么说是平淡了而朴素了呢 你可以这么说 反朴归真。 你可以这么说所以即现在其实我的思路都有些改变平朴素了可能是一件好事、可能是一件好事。人生或者一个城市的经济有时候真的不需要这么过山车。是不是咁、当然你做股票嘅时候我哋见惯过山车喂最好听日整个沙士。 係 呀、啊。最好听日整个世界末日。我哋 happy、 啊。 有得炒。 冇错。 咁、但你调返转头如果我唔系一个股票从业员我系一个打工仔嘅啫我要平淡。咁、所以其实应该系平淡。即系如果你话冇回归香港仲系咁闷，唔系汇丰就合和，唔系合和就长实咁样，一只国企股都冇，一只民营股都冇，博士蛙冇， 阿里巴巴 冇阿里巴巴，其实 OK 嘅，唔会死嘅，系咪先？以前都冇死到，以前冇呢啲嘢都唔使死，而家如果冇，都应该唔使死啩。即系我会咁谂咯。以前即系如果你两三年前问我嘅话，我梗系回归啦，冇回归边度得啊？冇嘢玩噶啦，系嘛？彭定康边度好玩啊？一个十个彭定康都唔够我一个唐英年啦、系嘛？十个魏奕迅都唔够我哋半个梁振英啦。 好耐未听过呢个字，魏奕迅 系咯。即系你即系如果你谂下就系话，有时候朴素或者简单或者冇咁有钱。其实都是好的。 好啊咁啊 ,Kelvin 问嘅嘢其实就是我想问嘅嘢。今日唔该晒蓝斯啦。 Okay, 好啦咁啊。 多谢晒。 听下究竟下个礼有咩嘉宾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Time, time, time. sweet are the memories of you. I believed we had a future, constant and true. And I dreamed of a family and a life we could share. But I guess you'll be much better off with me out of your way. That's why I'm going. Time waits for no one. That's why I can't wait on you. Believe me, darling. Time waits for no one. And that's why. Looking for me, baby, 'cause I know that we're true. One. That's why I can't wait on you.